已经去到4月23号，咁啊，今日礼拜四，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咧，直播室入面有我 Molly， 仲有 Kitty， 嗨， 电话入面有敏大人 ，Hello， 系， 我想讲样嘢俾你听，我而家好唔开心啊， 做咩啊？ 因为咧，我怀疑我七日之后咧，我冇得睇儿童节目， 点解啊？ 因为做咩事呢？因为原来呢喺20号嘅时候，即係三日前啦，咁呢就係呢呢个叫做通讯事务管理局啊，就做咗一个嘅公布，咁佢就话因为咧武汉呢个嘅我哋呢个嘅新冠状嘅肺炎啦嘅疫情啦嘅关系，可能咧就会影响到咧一啲嘅节目制作，因为大家都知啦，如果我哋平时睇到嘅下昼嗰啲节目咧，有好多小朋友啊，有好多大人主持嗰啲一齐噶嘛，咁因为基于考虑到咧佢哋可能都会有呢个高风险啊咁样，咁所以咧就话咧由5月1号开始去到10月31号咧，可以暂时放宽咧呢个叫做完全属香港本地制作嘅规定。原来因为点解会有呢个嘅规定呢？原来系呢个嘅通讯管理局啦、事务管理局啦，就话原来系每一个嘅电视频道咧，原来每一日咧都一定有2个钟嘅儿童节目嘅。呢、个我真系冇怀疑，即系我唔知道原来是一个规定，我就系觉得啊，啲电视台都几好啊，对啲僆仔就会整一啲儿童节目俾僆仔睇。但系原来规定咗嘅。 呢、个我有听过，因为嗰时好似读广告嘅时候，佢都有讲到，即系有啲即系电视频道佢哋都有一啲社会责任要俾人翻嘅咁样。其中一个就系呢一个啦，即系要制作儿童都啱睇。如果唔系，佢全部即系可以系啲好商业。嘅嘢系啦，咁咪即系好似忽略咗社会上某啲人嘅利益咁样咯。 系咁啊，敏大人，你知唔知又有呢一个嘅条例噶？ 唔系咁清晰啦，即系多谢你讲俾我听嘅，即系茅塞顿开啊！ 因为我都本来唔知噶，我都睇到嘅时候，突然间我好惊啦，所以我先再揾啲资料睇到。咁跟住佢都有讲嘅，佢就话咧，不过即系虽然咧佢讲到就系话暂时放宽呢一个规定啦，但系咪就系冇得睇咧？咁啊未必嘅，因为首先就只不过系暂时性啦，5月1号去到10月31号啦，5个月啦。另外咧就系因为其实佢都考虑到咧，学生因为而家都停课留喺屋企嘅。所以咧，兒童節目佢哋都知道係有好大嘅需求，所以只不過頭先我所講嘅就係呢個放寬叫做完全屬香港本地製作嘅規定。咁即係咩意思呢？原來咧就係話2个钟头嘅呢個嘅節目入面咧，原來至少咧係有30分钟係要屬於本地製作，即係話要喺香港度做。 係、哦，所以以前嗰啲兒童節目咧，中間咪會夾一套卡通片嘅。係咁嗰套卡通片應該就唔係佢製作啦，因為有啲係日本噶嘛，即係買翻嚟噶嘛。咁但係佢包頭。包尾总系会有啲游戏啊，咁就系自己制作噶啦。 系啦，所以咧，点解即系嗰2个钟里面咧，即系譬如一套卡通片，佢播半个钟啦，佢播两套就已经1个钟啦，跟住再加埋自己嗰啲制作，佢中间半个钟咁啊，啱啱好有个半钟或者2个钟咯。系啦，所以佢就要咁样做嘅。咁佢就话，不过咁即系话嚟紧咧，可能咧，我哋香港睇到嘅儿童节目里面，可能只系最好多都系外购啊，或者可能系呢个卡通片，即系外购卡通片为主啦。而你見到好多嘅小朋友喺度玩啊、傾偈啊，係咪喺度咩飛逼緊啊？呢啲咧就可能嚟緊咧七日後咧就難啲見到啦。 你細個有冇好想去參加呢啲兒童節目嘅即係做觀眾啊？ 我都想問你呢個問題。 我有啊，我成日都買嗰本周刊㗎，跟住但係都冇一次得起心肝寄去，因為我又好驚，如果真係抽中我要上電視咧，我好怕醜啊。但我又覺得啲遊戲好好玩喎、啊。 係。我都覺得個遊戲好玩嘅。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有同學去參加咗咧。 你見到有同學仔啊？ 好威㗎！ 我冇見過，我識嘅人想去啊。 敏大人做咩笑啊？笑我哋冇低能啊！ 敏大人，你有冇俾你兩個女上去啊？ 我梗係冇俾佢啦，但我自己上過。 嚇！點解嘅？你抽中咗？ 定係你係咯？定係你俾人逼上去㗎？ 真 係。即系点解啊？证明咧，我个人系真系比较主动嘅。我好似系我谂6、7岁嘅时候，我真系买本电视周刊，然后咪寄去。 系啊系啊系啊！ 嗰、 啊、 时得一个台嘅啫嘛，大台嘅啫嘛。咁咪寄去，咁佢抽到你，咪叫你上去咯。但我真系唔系好记得我系点去到啊，因为电视台都系远噶啦，嗰阵都系喺五台山嘅。咁应该有屋企人啩。带我去啩，咁嗰排 係唔記得嘅，但係即係你呢度真係潛藏記憶啦，即係你唔講我唔會無啦啦，即係如果你唔講今日你 set 呢個 topic 咧，我諗去到咧我九十歲都唔會講起呢件事噶啦，即係當冇咗呢件事。咁嗰個節目咧應該叫齊齊玩啊，你哋應該冇聽過，因為你哋嗰陣仲係蛋白質女孩嚟出世， 係莊文清做噶嘛，同埋蔡麗晶 啊咪，但我記得我嗰集咧係。王爱明的有个姐姐叫咁，佢讲故仔嘅，咁跟住咧，佢就即场咧就播个卡通，即系呢个奠定到我性格噶咯。而家记得翻，咁嗰个卡通咧就讲个细路仔有 adventure 啦吓，咁跟住到最尾咧个细路仔咧就系飘出咗去即系地球嗰度嘅咁样啦。咁跟住睇完喎，即其實錄影㗎嘛，即一齊睇即點樣現場錄影嘅時候佢都會俾我哋睇嘅，然後就影返我哋反應㗎嘛。咁跟住嗰個姐姐問我哋，咁你哋有咩問題呀、啊、咁我真係舉手。我舉手就問嗰個姐姐啦，我話呢個細路仔呢飛咗出去太空呢佢點生存呀、 啊、你有冇問到啲姐姐口啞啞唔知點答、啊、 有啊，嗰、那個姐姐唔識答啊，跟住我見到出街嗰陣 cut 咗個問題啦。 咁 唔緊要。係啦，隔咗幾十年之後我就可以喺敏感時刻嗰度 講返呢個原本片段。係哇，原來我都話啦，真係威㗎，你睇下我同 Kitty 都即刻嚇問但你參加過。 係啊， 因為細個嘅時候首先呢樣嘢好难，觉得好难接触到啦， 同埋上电视啊，最紧要系， 仲有嗰份礼物啊， 有冇礼物啊？问大人嗰时， 我唔系好记得啦，佢物质嘅嘢我唔系咁咁重要啊， 你净系记得你 challenge 人哋嗰 part 系嘛？ 系啊，我得唔得到一个答案啫？人喺太空度点生存咁？终于几十年后有一套电影叫 Gravity 啦。 所以其實咧，我想講咧，即係除咗呢個好好嘅記憶之外咧，嗰份禮物係真係好吸引，因為我好記得嗰陣時咧，我覺得我朋友威，即係我個同學威咧，係因為佢得到一份好大嘅巨型嘅積木啊！ 哦，係啊！ 我仲記得佢係玩揈蟲蟲啊！ 哎，我知啊，即係嗰啲好似魔術貼咁樣黐曬喺個身度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就揈蟲蟲咁樣。咁一陣間咧，不如我哋而家尋找翻大家啲回憶啦，同埋出賣年齡系列啦，大家睇下又記唔記得呢一首歌啊？熟唔熟？熟唔熟？ 跳飞机， 劲哇！ 系咪啊？ 系咪问大人？ 跳飞机啊！ 跳飞机你开咗船啊？ 跳飞机， 但嗰啲儿歌系咪都差唔多噶啦？开头都系你噔噔噔咁噶啦，开头。 系啊，呢首歌咧就系跳飞机，系我哋其实我哋系咪唔系个年代？ 唔系噶，后屘听翻。 新年哥哥啊嘛，跳飞机系新年哥哥仲有做儿童节目噶嘛？ 其实我唔知边个新年哥哥，但我揾完资料搜集之后咧，我就知啦，因为我哋年代就系 Harry 哥哥。 哦，喂，其实你问问而家啲细路咧，有几多个识跳飞机咧？ 我估真系冇啊！ 但系我嗰时细个都仲有得玩噶，学校即系嗰个操场系画咗两个飞机俾你跳噶， 系 啊，都仲兴玩嘅。我嗰个年代 系， 同埋橡筋绳。 我听完噶啦，我哋跳跳飞机 系啊，得好短嘅就五十秒嘅啫，首歌个前、oh. 前头嗰个嘅烟草嚟啫嘛。 我以前可能啫咩？ 你唔系饮水噶嘛？而家饮唔到水。 喂，即系其实咧呢一个唔系，我可以再播多首嘅，因为 再播多次 我忍我忍。 系因为紧接咧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哋嗰个年代嘅。咁话说咧，我哋听埋呢一个我哋个年代嘅歌曲之后咧，咁跟住翻到嚟咧，我哋就讲下呢个儿童节目啦嘅最早期究竟系边一个节目？ 等等，呢首歌够唔够搵大人去饮水噶？个场 够 够啊！ 但系够唔够我去厕所咧？又 唔够，因为呢首歌系得2:58嘅啫。 饮水饮水，飲水 好啦，快啲饮水。 鲜的发现，造成每天。 有印象最尾呢两句咯，咩更快更真呢两句咯？ 你听埋最后尾，唔知有冇？你真系唔知道啊？ 系咩啊？ 问大人先，问大人你知唔知道啊？有冇听到啊？饮完水之后， 我好似唔系好识，饮水都试唔到完添。 李克勤唱的《闪电传真机》主题曲， 哦，是吗？ 最后尾咪闪电， 闪电传真机，传真机三次噶， 系咩？ 系啊，闪电，闪电，闪电传真机， 系啊。 哦，原来是呢首，因为好少可以听晒全首啊。平时 喂，咁唔系嗰只咩一飞冲天去嗰只咧？ 嗰个系430 穿梭机。 哦， 我本来都有 嘅。闪电传真机嗰阵我好大个噶啦，传真机嘅发明咧，系咪后过？系咪后过呢一个穿梭机噶？ 后过啊，后过啊， 后过 啊， 后过 啊， 后过。 我细个就系睇闪电传真机嘅。 系啦， 系啦， 系啦。咁我哋 你睇哦 ，OK。 系，即系嗰时我真系读幼稚小学嗰啲咯。 系啊，咁跟住我哋可以讲下咧，即系咧原来最早期嘅呢、這个。兒童節目咧，唔係閃電傳真機或者唔係430穿梭機，係最早期嘅。敏大人講嗰個齊齊玩都唔係最早期嘅，係啦。最早期嘅呢個兒童節目咧，可以追溯翻咧係1960年代，麗的電視台製作嘅，個名稱叫做快樂生神同埋麗園小天地。 嗯， 咁麗園小天地我哋聽過喎、啊。 嚇、啊！ 但系， 敏大人，你不如话自己冇听过啦。我头先讲咗几耐年前啦。 唔系，但系你嗰个快乐乜乜，你嗰个快乐嗰个乜乜，我终于有一个冇听过。 系啦，咁佢就话咧，原来咧呢快乐生神啦，同埋呢个嘅丽苑小天地都系嘉明叔叔，即系王希主持嘅。 哦， 咁跟住佢话啦，跟住如果你话喺我哋而家见到个电视台啦，最早期嘅时候咧，咁亦都有一个叫做儿童乐园嘅，咁就系赵心妍佢哋做主持嘅。 嗯， 咁之后啦，就系到齐齐玩啦，就系头先所讲嘅庄文清同埋蔡丽晶去做主持嘅。 嗯， 咁咧前者咧就系即系呢个儿童乐园咧就系讲故事为主或者玩游戏为主嘅。 系。 咁之后啦，齐齐玩嘅时候咧，即系呢个嘅儿童节目咧，就系、是、知识学习为主嘅， 所以就叫你问问题啊嘛， 问完但系又 唔答 咁佢，又唔播出街咁样，咁 跟住佢都有讲咧，佢就话咧，但系因为咧，即系虽然啦，呢两个节目即系已经有儿童节目啦，不过咧，因为咧好多都系关于学习啊嗰啲咧，反应就只系麻麻，所以未去到 hit 起一个嘅热潮。 唔系佢主要系因为 cut 咗我，所以反应麻麻。 系，我都觉得系。跟住之后咧，好啦，到咗之后去到1976年嘅时候啦，当时咧一个无线嘅高层咧，咁就决定要开拍跳飞机。我俾你估系边个？你哋都有听过呢个人个名字？ 无线嘅高层 系， 而家都系噶。 而家唔系，76年系，而家仲系。 76年， 咁李孝和夫人都系啊。 李孝和夫人唔会参与啲今晚，佢就系剪彩同埋吹蜡烛嗰啲咩？是不是姓陈的呢？ 不是，姓周的。不是，某程度 上。周梁淑仪。 是啊。哦、是周梁淑仪决定就说、哦、要开拍跳飞机。咁当时呢就找了丽的电视台的丽的入面做节目的新呢哥哥啦。 哦。 是啦、啊、就做一个主持，就教小朋友呢去唱歌同埋做手工等等嘢。咁当然呢佢仲话原来当时呢有一个嘅前节目总监啊，佢叫做叶杰卿。咁佢有讲呢，佢就话原来当时呢除咗呢就话喂，一心大家要做一啲好睇嘅儿童节目，就系、是、包括跳飞机之外咧，原来连英文台都有自家嘅儿童节目噶。当时啊，佢就话当时呢个而家呢个嘅儿童节目啦，就叫做 Children's Wonderland。咁佢就话咧，当时因为冇电脑嘅关系，所以主持人只能够攞住一块壁布板或者故事板，就揸住个故事板喺度读咯，就喺度讲故事俾大家听。当然系英文版啦。佢话当时亦都有好多印度嘅小朋友会写信过去参加，一星期就只系得一集嘅啫。一做咧呢一个英文嘅儿童节目就做咗几年啦。 哦， 系咁跟住之后，另外咧佢都有讲啦，佢就话之后啦，再策划咯一啲新嘅一啲嘅儿童节目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咧入面咧设计咗一个环节，嗰、那个环节咧。原来咧系又同一个咧填词人有关，而呢个填词人咧系好出名嘅填词人，但系之前原来佢系做儿童节目先嘅， 吓 系啊， 唔通系詹叔 郑国江老师？ 郑国江老师唔该叫老师啦， 系咪？咁佢就讲，佢就话原来咧郑国江老师咧，佢就话咧当时咧即系佢有份去做呢个跳飞机呢个节目啦。咁佢就话因为初期佢唔系填词人嚟嘅，佢只不过系五华小学入面教手工嘅啫，即系做啲手工艺。 哦，即系佢上去教手工个环节啦。 系啊，佢话因为有一日佢写信俾呢一个嘅前监制啦，就话喂，我想教啲小朋友做手工啊咁样。咁啱嗰段时间就系圣诞节，所以咧佢哋咧就负责教大家做包礼物啊。 哦， 跟住之后大家咧亦都熟络咗之后咧，就开始咧就不如话跳飞机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就不如揾埋佢啦，一齐去合作咁话。咁一阵间咧可以讲下咧，即系除咗呢个嘅跳飞机之后啦，原来唔同嘅节目嘅名咧系有意思嘅，系一首歌同埋一个新闻之后翻嚟再同大家倾过啊。 同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修理好，望里落孤 壮，对付八孔千疮，谁能摸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慌。真鲁莽，若被推倒可再装，巨枪的手不怕莽撞，铁律胶纸都尽浪，像是宝钉都发光，结局再破烂同奔光，银河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又横越寒风，不怕再尽头无岸，远近我都护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中联办同港澳办好清楚，系代表中央处理香港事务嘅机构，绝对有权有责去睇香港嘅基本法同一国两制是否顺利实施。被问到会唔会喺未来立法会选举取消更多民主派人士参选嘅资格嘅时候，佢就话一切系依法办事。至於國歌法和基本法23條問題，他說期望立法會能夠自行解決，內會能夠完成選主席的過程，恢復二讀辯論並通過國歌法，又說23條立法是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不是應否做的問題，而是一定要做和何時做的問題。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话，已经有不同政党的区议员要求同他会面，期待未来同区议员多交流。对于现届区议会以泛民主派占多数，他话民生项目无分背景。被问到会怎样处理有区议员涉嫌违法被捕，同埋个别区议员选择服务部分市民的情况。徐英伟话：区议会运作需要跟从区议会的条例，服务市民不可以拣择，希望议员为全港市民服务。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两名患者分别由法国和美国返香港，其中在3月24日由美国回港的患者，3月26日家居隔离期间已经出现病征，因此界定为输入个案。他在4月9日曾经到中环万邦行的牙科诊所剥牙，4月21日到文华东方酒店剪头发，之后向私家医生求诊和进行病毒检测，最终确诊。张竹君说，牙科诊所人员当时有着防护衣，发型屋人员亦都有戴口罩，但当局亦都会安排为他们进行检测。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办事处指出，欧洲接近一半新型冠状病毒的死者是需要在护理设施中接受长期照顾的人，形容情况是难以想象的人间悲剧，令人非常忧虑。办事处主任说，欧洲部分国家正是逐步解除抗疫管制措施，但必须保持谨慎，强调自满可能是最大的敌人。任何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考虑放宽的时候必须按部就班。他呼吁所有国家继续执行识别患者、隔离、检测和追踪密切接触者等的策略，同时不断监察现有措施的成效。较早前，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虽然大部分西欧国家的疫情回稳，但非洲、中南美洲、东欧等地的疫情处于上升趋势，需要保持警惕，病毒亦都会同人类长期共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730点，升2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28点，升29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7.68， 瑞士法郎 0.972， 加元 1.404， 人民幣 7.07，英镑对美元 1.242， 欧元对美元 1.084， 澳元对美元 0.64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6.01 美元，卖出 1737.42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听日雨势渐转频密，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各位考生大家好，我是黄同学。我知道今届的考生都压力如山大，担心疫情之余又担心自己的成绩不似预期，不过大家其实只要搏尽无愧于自己就可以了，大家一起加油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杰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敏感时刻想跟大家讲一些关于儿童节目 嗯， 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一些最深刻的儿童节目的情节呢？ 情 节这个芝麻街， 芝麻街，是 你们有没有看的？ 我有看小个，但其实小个看不明白的。我还记得有一次，即很少机会我妈会带我出去看那些舞台剧呢，其中一次就是看芝麻街咯，但全程是讲英文的嘛，我咁细个识鬼听咩？跟住我妈都唔系好识翻译俾我听，但系我就记得我有喊嘅，即系你都睇啲雀仔，唔知点样又俾人捉咗啊，跟住又俾啲坏人整啊，跟住后屘又救翻啊咁样咯。 我就系知道佢喺垃圾桶入边， 系咧有几只噶嘛？ 系啊，我就系知佢啲颜色好 sharp， 所以我阿姨好中意佢。 哦， 系啦，我就系知道嘅印象就系呢啲。系咁啊，敏达。 呢个系最早期我能够接触到嘅西方世界啦， 系 即譬如有啲 concept 咧，即系中国嘅家长或者小朋友啊，或者就我哋讲华人咧，比较少啲嘅，但系咧佢哋即系西方会讲，譬如话有佢有只大雀仔咁啊，叫 Big Bird 咁 啊，系啊， 识嘅唔知几多， 黄色 系，佢自己咧有个朋友咧就系、是、一只大笨象嚟嘅，叫唔知咩咩咩 Fuffuffuffuffus 咁样嘅名好得意嘅，系咁但系咧次次咧净系得呢一只 大象会见到佢嘅啫。咁啊，嗰只大象咧一同佢倾完偈就走咗噶咯。咁跟住，所以就冇人相信佢咧系有呢只大象嘅存在啊。咁呢个可能就系呢、這个以前我哋成日听到嗰啲荷里活电影话，哦呢、這个小朋友有个 imaginary friend 啊，佢有个幻想嘅朋友啊咁样咯。咁呢啲系呢个西方世界啦。咁同埋佢哋嗰个 neighborhood 咧，佢哋嗰个纽约区嗰种你见到话即系点讲？佢哋有个 basement 嘅，但系咧佢哋嘅一楼咧有楼梯上咁样咧。我哋成日喺啲荷里活电影见到个纽约区啊咁，所以呢啲就系我哋能够接触到嘅咩咯， 儿童节目爱国嘅，可能就系因为敏大人所讲啦，即系 Kitty 阵间先讲你最深刻嘅情节或者一啲儿童节目啦、可能就系因为敏大人话斋就系呢个嘅芝麻街咧喺香港都好 hit 嘅关 系 咧，所以头先我所讲咪话阿周梁淑仪就话一定要做一个嘅儿童节目，就打造咗叫跳飞机嘅，原来跳飞机都有分叫做东方芝麻街之称。 哦，系啊， 系啊， 咁犀利， 系啊，佢话因为头先都讲啦，就揾咗郑国江老师啦，就去做一啲嘅手工艺啦，之后咧亦都邀请佢加入，咁跟住之后咧就虽然揾唔到，即系一开头就想揾一啲嘅制嗰啲公仔啊，成个人咁高嗰啲，因为原来我估喺嗰段时间开始引入而 hit， 好多人都中意嗰啲嘅大公仔，因为佢话希望本来揾一啲嘅布偶公仔，咁但系就揾唔到，咁于是咧阿老师咧就郑老师咧就自告奋勇，就揾咗啲海绵，一手一脚缝制咗两只嘅公仔，就同当时嘅新 Lee 哥哥咧就一齐控制，即系一人控制一个嘅公仔啊，跟住就喺节目入面一路唱歌啊，跟住又扮演不同嘅情节啊，咁样咯。所以当时咧呢、這个跳飞机咧，亦都俾佢哋叫做咧东方芝麻街，因为其实佢仿效咗芝麻街呢个节目咧，去做一个嘅儿童节目，关于香港嘅儿童节目咯。 哦，都跟得几贴喎，咁 系啊。咁跟住佢亦都有讲咧，就话呢、這个跳飞机嘅监制啦，头先都就话因为新 Lee 哥哥啦。之后咧喺播咗一年之后，佢就离开咗无线啦。喺1980年嘅时候，佢就加入咗我哋香港电台啦嘅电视部，期间都制作咗咧音乐小豆芽、故事小豆芽等嘅儿童节目。而喺嗰个时候就发掘咗啦 ，Harry 哥哥。就我哋成日見到嘅 Harry 哥哥啦，咁原來 Harry 哥哥咧，亦都係嘉明叔叔個仔嚟噶。嘉明叔叔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啦，其中一個算係第一代就係呢個麗苑小天地啊入面嘅主持啊之一嚟嘅。咁所以就之後就見到 Harry 哥哥啦。咁佢都有講，頭先我咪話，哇！佢哋原來喺唔同嘅節目入面咧，嗰啲嘅節目名係有寓意嘅。咁原來佢哋都有講，佢就話跳飛機呢個節目名點解會有咧？ 嗰陣時興跳飛機咯。 係啊，佢話原來喺几年嗰啲真系啊，76年嘅时候真系全部名都咁简单嘅。 系因为传真机就可能嗰个年代有传真机啦，系嘛？ 咁劲 嘅。跟住你放学 ICU 就嗰阵时咪有 ICQ 嗰啲啊？ 系啊。咁佢都有讲，佢就话咧，因为1976年嘅时候咧，跳飞机就开始有，即系开始有跳飞机呢个节目啦。时间就大概喺4:30去到6:00左右啦。咁所以咧做下做下之后变咗咧，嗰个时段就叫做儿童节目时间。咁跟住佢就话。跳飞机就是正如刚才 Kitty 所说，因为那个年代即七几年的时候，跳飞机这个 game 是他们小朋友最喜欢玩的其中一样。我记得那时候譬如是不是叫做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是不是都是那个年代的红绿灯 都是的， 是不是狐狸先生几多点，是不是那 些 那个年代的，是所以就他们就选择了没有叫红绿灯过马路要小心，可能太长了， 跳飞机就快一点 了，所以就是这样。那跟着之后播完跳飞机之后，取而代之嘅咧就系1982年推出嘅430穿梭机。咁点解会430穿梭机咧？咁当时因为咧就系美国啱啱就太空升上太空嗰啲时间嚟嘅，咁所以咧就会改个名叫430穿梭机。 430同4:30有冇关系？系咪 4:30开始嘅穿梭机咁样咯？咁跟住佢亦都话咧喺嗰个时间开始就加插咗啊，即系除咗一啲嘅固有嘅游戏同埋唱歌环节之外啦，即系可能俾小朋友唱歌啊嗰啲。仲会加插咗20分钟嘅动画，即系话由嗰阵时开始，先至有我哋话喺呢个儿童节目入面睇到 卡通片哦。 而其中好 hit 嘅咧，就系有叮当啊、足球小将等呢啲嘅卡通片喺入面嘅。咁佢亦都有讲过咧，佢就话原来430穿梭机咧就播7年咁耐。当中亦都有好多嘅环节嘅，其中就有黑白僵尸啦，仲有真相大白啦。 共享阳光或者我都做得到。嗯、我记得我都做得到是有一首歌的。我本来都有找到的今天。但我决定了在这段时间里面播一首是我的年代。而且是很影响到我和 Kitty 的歌曲。我不知道敏南还记不记得啊。敏南我现在开个 intro 给你听你听下你看看记不记得好吗好。记不记得这首歌真的很影响我和 Kitty。 嗯。呢套可能我拍拖嘅，我唔会睇啲儿童节 目。呢套系咕噜咕噜魔法阵啊！ 哦，咁我的确系拍拖噶啦，系写紧歌同埋。 我变变变变，世界倒转要再倒转。我与怪兽作战，我会武剑我也放箭，飞天飞到天边，结识一位咕噜好友，眼大大，扎马辫，要变包叉变铰剪，咕噜嘴入边尖，要变指叉变铁线，咕噜把我又打乱，我教他魔法再展，一起魔界无。成老虎你会问何故，一朵鲜花式打招呼，还称赞土风舞冬菇，世界上变天会变甜变苦，快乐是财富，奸狡的小鬼不准光顾，只准乖乖参观保护魔法咕噜咕。 敏大人你知唔知呢首歌真係我哋到而家识唱， 係啊，真係嗰时係最红啦，係 啊，跟住咩世界咩哦点唱呢唔记咗添， 咪头先咁样囉、啊、重複囉，再重複啦， 咁係唔係滕黎明唱㗎， 係啊， 其实細个呢当知道原来个原因，因为平时你睇卡通片你唔知边个唱㗎嘛，係、嗯、后来呢去到儿歌金曲颁奖典礼咁上下嘅时节嘅时候呢，你先会知道哦，原来呢首歌就係滕黎明唱，咁嗰时我已经第一个咧就系打突噶啦，会觉得可因为嗰阵时系睇嗰啲电视剧、 嗯， 即系以为佢系演员啦，原来唔知道佢会唱歌噶、嗯。但系呢首歌咧系，我觉得儿歌当中算系好好听嘅一首咯。 系而呢首其中一首啦，另外一首我谂住最尾先播嘅。而但系有一首歌，你知唔知道我一直到而家咧，我都以为系麦长青唱噶，麦包哥哥唱的。跟住之后咧，系跟住系有一次我好记得地好面懵地讲同麦。包哥哥傾偈嘅時候講開呢一個嘅歌， 嚇 佢直接同我講我冇唱過呢首歌， 咁點解你會覺得係佢咧？因為佢負責嗰個環節， 係啊， 係麥偵探嗰啲啊， 唔係麥偵探，但係都係嘅，即係因為頭先所講啦，就係呢個430穿梭機之後就已經到閃電傳真機，就是、我同 Kitty 嗰個嘅時代啦。 嗯， 咁頭先 Kitty 都話咗啦，因為嗰陣時就開始傳真機就開始 hit 起啦。咁跟住嗰陣時間又譬如有烏卒卒啦、認字特警啦、僵尸爺爺或者麥偵探等等啦。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呢一個。接敏达，你有冇听呢首歌啊？敏达已经唔理我哋啦。 有啲唔系，我已经系擘大咗个口，讲唔到嘢啊，点解语塞啊？ 因为呢首歌我真系以为麦包唱噶，点知原来唔系咯？你记唔记得个画面？因为系麦包扮猫喺度诶咩咩咁啊？ 吓，但系唔系有胡蜂嘅咩？ 系啊， 系咯， 船不停不停。 有收歌噶嘛？ 你知唔知我到而家有阵时我都会跟住唱呢首歌啦。跟住而家啲人真系问我你唱咩啊？呢个咧我以为系佢嚟噶。 是老鼠都要捕捉，我勤力不偷懒。 唔似。 跟住原来之后麦包就话我只系负责去演呢个角色，系、 哦、 而唔系我去唱呢首歌咁样咯。 哦，咁个主唱系边个？ 佢 知道。 有一个名嘅，但我而家唔记得咗，系、哦、要有 capital 嘅，阵间再搵翻。 但系呢个 唔好播咁耐，阵间俾人用，我哋播得多个。 但呢个的确系个 MV 好深入民心嘅， 系啊， 一只老鼠仔系咁俾啲大花猫捉啊嘛， 系啊，跟住揸住芝士，跟住喺度跑啊嘛，跟住又话你停啦，朋友，跟住之后大花猫又继续捉佢啊嘛。 但系敏大人就冇同感啦，因为佢已经出嚟社会打拼啦， 系啊，拍紧拖打紧拼。 系，但系其实咧讲到头先啦，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卡通片咧，除咗佢之外，我记得我自己咧有追一套电视剧，追得好犀利。 嗯， 我放学嘅时候，我一定翻去就 特登即刻開電視，或者我唔會周街話周街攔嘅，就一定會等嘅。有兩套，一套就係《美少女戰士》，另一套咧就係呢、這個同班同學，我唔知道你聽過未？亞視做嘅。 咦？我唔知係點樣，但係好似有聽過呢個名咯。 講話一班小學五年班嘅學生，佢哋喺課室入面遇到嘅嘢咯，當然又有啲情情塔塔啊嗰啲啦。咁但係嗰陣時咧，好似話係呢個亞視咧，為咗節減節省資源裏面，跟住加插佢嘅一個卡通片，而冇諗過係 hit 得咁犀利嘅。咁除咗呢個之外，我覺得有一套咧就係、是。飞天少女朱士丁， 我、哦、呢、這个又系好， 我、 哦、 呢、 這个 我记得我填嘅， 系啊， 你填 又 好犀利啊， 唱添啊，粉红粉红 朱士的脸，我都识唱啊， 呢、 這个赤色是近为再见， 冇错，呢、這个我真系有事要分享啊，呢个咧我起码。一日里面咧听过呢首歌一百次， 点解？ 点解咧？虽然呢首歌叫《爱心一百次》，但点解我咧会听一百次咧？就是正正我嗰阵时住青衣嘅， 嗯。 咁嗰个屋苑楼下个花园咧，举办咗呢个爱心一百次嘅歌唱比赛。咁我咧喺屋企 喺度唱呢一首歌啊。 系啦，系每一个小朋友都系排队上去唱呢首歌。咁我唔知嗰日有个咁样嘅活动啦。咁、但系我就喺屋企啦，即系嗰啲类似礼拜日嗰啲啦。咁、我住十一楼啊，好似。咁、我就听到隐约成日听到咧，即系起咗身之后，隐约系咁听到重复、重复、重复。咁跟住咧，我就望落去条街度啦，就发现公园嗰度咧聚集咗一班。人群啦、 啊， 咁、我就同我媽講啊，我落去公園玩下咁樣。 你其實走去參加比賽， 唔係，跟住我就發現原來係舉行緊呢個愛心一百次嘅歌唱比賽。然之後每個小朋友就上去唱赤色絲巾咁樣上去見，跟住咧就哇好，我又係只係嗰時抱住個好想參加比賽嘅心。 你真係參加咗啊？ 冇啊，條隊好長，我諗起碼嗰日由朝頭早十點唱到夜晚五點到啦。 咁你咪聽咗一百次咯， 真系，所以听咗一百次，所以到呢首歌系我谂我人生里面听得最多次嘅儿歌咯。原来系敏大人你填嘅， 系咩？ 但我想问， 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原谅翻我七十七次？ 但我想问敏大人，你填卡通片词嘅时候，你使唔使睇过晒成套卡通片先噶？如果唔系，你点可以咁？ 系咯，你又知道佢条丝巾系赤色为再坚嘅。 佢有俾少少 資料， 可能會俾頭一集啊咁樣我睇咯，係咁同埋係咯，我都唔記得咗， 跟住就 keep 住個少女嘅心作咗呢首歌啦。 但我冇你哋睇咁多啦，應該。咁呢、這個咕嚕咕嚕魔法陣同埋呢一個飛天少女朱士丁，係唔同嘅， 係唔同嘅。但係講人，一個係講個。只猪个猪本身都是人嚟嘅， 系啦，变身嘅猪，系啦。 但系佢做即系佢特异功能嗰阵，佢变猪啊嘛。 系啊系啊，拨拨咯，成日拨拨。 咁但系咕噜魔法阵系点样噶？ 有个长老嘅，我记得。 吉他他老伯。 吉他他老伯。系啦。 但系佢系魔女嚟噶，定系 老伯嚟？ 冇。 个主角点样啊？个主角系一个小 女孩啦，系啦， 都识啲魔法嘅， 系啦， 系啦， 系啦。咁吉他他老伯就去帮佢嘅，但系就成日喺隔篱跳舞，好好笑嘅，所以抢晒佢铺。 佢其实呢两套卡通都好受欢迎噶，嗰阵时系好多人睇，好 hit 噶。 系啊， 系咪女仔睇多噶？ 都唔系噶，我哥都好中意呢首歌噶，我记得。 你讲粉红粉红最 唔系啊？咕噜咕噜魔法阵系佢介绍我嘅，佢话嗰个滕丽明嚟噶咁啊。 系，但系其实我连呢、這个爱心一百次啦，最后佢其实叫大师灵啊嘛。 系啊， 其实我 系 唔知道系佢唱噶。 哦，我对呢首歌了如指掌，系咪？我就知道系，但系我就唔知道原来系敏大人填 咗。我都系啊，我唔知道原来系填嘅敏大人。 好犀利啊！ 好惨啊！我觉得好惨啊！真啊，填啲流行曲啲人咧，净系知道歌星系边个啦，又唔知道填词系边个啦。做电影嗰啲人就净系知道导演同演员咧，又唔知道编剧系边个啦。 你原谅我哋细个 时刻先可以排名喺前噶， 细个唔识呢啲嘢嘛。 你可唔可以原谅翻我哋七十七次啊？ 你原谅翻我哋啦，而家帮你话翻俾大家听。 系啦，其实呢首《咕噜咕噜魔法阵》同埋呢个《少女朱士丁》嘅主题曲都系敏大人作噶， 实在太出色啦！我觉得你 系啊，我嗰阵时真系 多谢多谢， 系好好怀。我記得嗰時咧，我仲會買佢嗰啲嘅貼紙啊，朱士丁啊，講緊。跟住之後，我其中一張朱士丁嘅貼紙咧，係成個心口咁大噶，唔係即係個肚啊意思。跟住之後咧，我即係嗰陣時咧係大張到一個，我估係 A4 紙 再大啲啦，跟住我搣咗出嚟之後玩咧，跟住我本來唔知貼去邊度，跟住貼喺個肚度咯，跟住扮佢咯，跟住最後我係將佢貼咗喺個衣櫃度，個衣櫃係伴隨咗我至少十年，跟住先掉，係、哦、早嗰次幾年前。我谂而家八年前啦，装修嘅时候先掉咯，好、记得个画面噶。 不过咧，我想讲嗰啲儿歌嘅主题曲咧、就真系唔系即系嗰啲卡通片嘅主题曲咧、都好影响你中唔中意嗰套卡通咯。有好多时系因为一响起嗰首歌，你觉得好好听，咁、然之后你就会有啲心机或者有啲兴趣想睇下佢系点样嘅、但系有时候，譬如佢一响起嗰首歌你唔中意咧，你就连睇嘅兴趣都冇埋。 系、所以原来咧佢哋即系电视。节目嘅一啲嘅监制啦，佢哋都有讲话，原来喺呢个八十年代之后啦，即系有卡通片之后咧，佢哋都知道咧，点解，即系佢哋都知道嗰个嘅卡通片，佢哋外购翻嚟卡通片系定咗嗰个儿童节目嘅生死嘅。佢、知道嗰个嘅儿童节目系即系个卡通片系 hit 嘅话咧，边厢系成个即系佢哋嘅本地嘅综艺节目咧，即系个儿童节目都会好高收视。当佢知道嗰个卡通片播咗可能一个礼拜几日之后，知道唔好睇，啲小朋友唔中意之后咧，佢话原来成班开会或者倾偈嘅时候就已经预计，我哋嚟紧嗰个嘅收视就会好差啦、所以其实佢哋都知道原来系外购咗嗰个卡通片个影响力系非常之大， 系啊，因为佢夹住咗喺中间啊嘛。咁、如果你中间你预咗有九个字系唔好睇或者半个钟系唔好睇嘅，咁其实你都冇心机睇头睇尾，你中间已经走咗去啦，你唔会再半个钟头我再翻嚟睇翻个尾啦咁样。 系仲有个少少嘅更正啊，就系我哋嘅監製卡文啦，都係我哋嘅年代嘅，所以佢都好識飛天少女朱士丁嘅主題曲嘅。佢同我講，佢話唔係叫大司令，叫大恩令，係啊，即係個田字變咗做個恩字。 嗰個係佢個恩唔係個田字啊？ 係啊，即係突然間咧，我再今日再揾好多嘅資料，再揾翻一啲兒歌嘅時候咧，就令到我咧即係突然間有好多歌，其實本來我都揾咗想播嘅，即係譬如好似陳松伶嘅歌，陳。同人嘅歌啦， 烏雀雀啦， 系啊，有好多歌我都想播，或者生命有價有 哦，這個又是大家細個嘅時候覺得佢唔係好似一首兒歌，即係好似一首好大人嘅歌，但係又會歸納咗做一首兒歌咁樣。 仲有一首歌啊，講貓 嘅，有個叫咩生命有價 ， 生命有價，黃興平 將右手眼睛右手邊都 係啊， 右手女手跑去打，咁、或者有首阿花咯，咩叫咩？ 阿花的故事， 阿花的故事， 哇，呢、這個好慘嘅， 係啊，唉，所以我哋今日咧作總結嘅時候，冇揾啲咁慘嘅歌。 我哋係咪可唔可以聽翻？飞天少女朱士， 梗系得啦！多谢你问大人， 送俾你 啊！唱啊，你哋 可以啊，唱两句啦！ 好后悔冇参加到嗰个歌唱比赛啊，知唔知？ 好后悔而家先知系问大人作噶，如果冇攞翻个贴纸啊，俾问大人签名啊！准备啦，准备啦！粉红粉红璀璨的脸，送俾你啊，问大人，拜拜！ 好多谢。更为再见，凝望镜盒，身体会变。隐藏隐藏少女的脸，我对她不可讲出半点。苹果园地探探尖，太多珍珠怎计算？也许猪的身体不优美，长臂短尾。但是别人不可天空里高飞。我心无限的纯真，珍珠珍贵长信心，使我极动人以上吸引。愿你知，勇敢的孩子应该加点真挚和诚意，内心不止一百次。我叫一声即可飞上天，赤色丝巾围在肩，凝望镜盒身体会变。隐藏隐藏少女的脸，我对她不可讲出半点。苹果园地探探尖，太多珍珠怎计算？也许猪的身体不优美，长臂短尾。别人。 珠珍贵像信心，使我极动人，异常吸引。愿你知，勇敢的孩子应该一点真挚和诚意，爱心不止一百次。 是不是所有回忆翻晒嚟 ，Kitty？ 系啊， 仲话最后原来主唱嘅去翻你嗰度唱翻次 咩？喺边度啊？ 你去翻你个比赛嘅时候嘛。 我话如果嗰条队少啲人，我真系想要去唱噶啦。 算啦，百几次啊。 唔系，我其实真系喺屋企练过一阵噶。 喺呢度送俾大家，可能未听过小朋友，送俾你哋《爱心一百次》，主唱嘅系 大恩玲啊。 嘅事件系美方唔专业同埋危险嘅举动，质疑新型肺炎疫情削弱美军能力，先至会出现混乱嘅指令。美军舰艇上星期喺波斯湾同伊朗革命卫队舰艇对峙。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话，已经指示海军摧毁所有嘅骚扰美方船只嘅伊朗舰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810点，升3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36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9，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2，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4，澳元对美元0.64，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42美元，卖出1,735.84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高空扰动正为该区带嚟有雨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听日雨势渐转频密，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是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磨莉敏感时刻。 我 man 你都 man， 有事唔使惊，有种女汉子崔杰同。 好，今集有种女汉子咧 ，Kitty 嚟到呢个观塘海滨，就请到呢位滑板运动员陆俊彦啊，俊仔咧教我踩板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俊仔啊。 我想问一下，我咁样嘅年纪先至嚟第一次踩板，你觉得有冇问题先？有就算啦。 你咁後生應該冇問題啦，係 嘛？唔係嘛？我想問，通常一般即係而家你踩到咁出色嗰啲咧，係咪幾歲就開始踩？ 如果外國嚟講，外國就好細個，真係幾歲就開始踩嘅。咁我都係踩得慢嘅，我係13、14歲就先開始踩滑板嘅。 但係咁係咪真係好似學其他嘢咁樣，越細個開始學就會越好咧？ 我覺得細個啲就早啲接觸，可以多啲時間練習啊！即係咁，你冇咁大負擔啊！咁如果你遲開始嘅時候，你去到一個一個位置嘅時候， 要照顧家庭啊，係啊，即係 你可能唔係你可能驚翻工咁，你整親翻唔到工都係一個即係隱憂嚟嘅。咁你細個開始你負擔少啲，又學嘢又學得好啲，又大膽啲，咁其實對滑板係有啲幫助嘅，的而且確。 嗱，補充少少先啦，今日揾阿陸俊彦嚟咧，咁我諗滑板界都無人不識㗎啦。你又係即係香港呢個精英運動員啦，即係呢威水史咧，我轉個頭先講。咁既然你講開即係細個開始踩板啦，咁啊講下13歲當年點解會即係遇上咗滑板呢回事呢？ 我嗰陣時就誤打誤撞踩滑板嘅，因為最主要啦，都係我啲中學同學就叫我踩滑板嘅啫，即係喂踩滑板好有型啊，咁不如一齊試一下啦。咁但係我嗰個心態，我中意乜都玩嘅，乜都試，跟住就咁樣踩滑板啦。 但係嗰陣時你冇玩其他運動咩？即係嗰啲學生應該有打籃球啊，有踢波啊咁樣。 哦，嗰陣時我踢波嘅，即係我去到邊咧，我淨係都拎住個足球嘅，總之去到邊就跟隊，跟到邊度咁樣嘅啫。咁啊冇諗過會踩板嘅，係真係有一日突然間，可能真係嗰一日佢問我，我先有興趣試，咁樣就 即 係 第二日都唔好啦，攰啦。 我真係覺得幾有咁樣可能嘅，跟住就真係咁樣唔打唔撞就開始試咗踩滑板咯，跟住就。咦，又中意咗，亦都覺得同可以同其他運動好唔一樣喎。咁又入咗魔就踩到而家咁樣。 但係你嗰陣時踩滑板算唔算係普及嘅運動咧？ 我加入嗰陣時都仲係熱潮嘅，即係好多人好多人一齊踩滑板嘅，但係就都係感覺上都係唔係嗰啲大眾認同嘅運動啦。即係因為我就讀書唔係好叻嘅，又出名矮。即係啲人一見到你加埋踩滑板，心諗都哦心知不妙㗎啦，即係嗰種感覺嘅。 因為成日喺條街度流連啊，要練習啊，咁啲人就會覺得啊，呢啲僆仔成日都唔翻屋企嘅。 係一來啦，即係你要喺度街啊，因為以前喺公園踩嘅，喺沙田嘅婚姻註冊處嗰度。咁 我知啊，我都係住沙田㗎。 係因為嗰啲人就見到你成班人踩娃娃，其實佢又唔理解你喺度做緊乜嘢喎，係咪先？咁又有時又玩到好夜喎，又嘈呢啲巴閉，咁啊覺得你壞人㗎啦、那個感覺。 所以咧，我喺睇你嘅報道嘅時候，我就諗啊，唔通我中學嘅時候，即係又喺呢個婚姻註冊處嗰度見過你？因為嗰陣時咧，我就會同啲 friend， 即係嗰啲同學咧，喺嗰度練啦啦隊啊、跳舞啊咁樣。嗰度有塊好大嘅玻璃㗎嘛，咁跟住就當鏡咁樣練啦。即係如果冇 book 體育館嘅話，咁間唔時咧就會撞到一啲就係、是、踩滑板嘅朋友啦。咁要去到咧，見到即係有一堆人已經喺度咧，咁我哋就冇得跳舞咯。 我知而家怪我哋踩板嚟， 唔係 隔咗咁耐， 呢啲嘢都係先到先得嘅。咁好啦，咁嗰陣時13歲開始踩滑板啦。咁你嗰陣時覺唔覺得自己係有天分，所以即係都有啲成功感咁啊，繼續踩落去。因為好多人一學一樣新嘢，覺得喂、我好似 handle 唔到喎，咁就完噶啦嘛。 我其實又唔一開始唔覺得自己好成嘅，其實我又覺得，但我覺得幾得意喎，幾好玩，同埋的而且確都啱嘅，即係你踩咗滑板，因為啲花式好難噶嘛，學嗰陣時。咁你成功咗以後有成功感嘅時候，係真係俾到好大嘅動力去驅使自己繼續玩呢樣嘢咁樣咯。 咁你頭先提到嗱有花式啦，其實滑板點樣分類嘅咧？即係譬如跳舞咁樣，你有好多唔同嘅舞種啦。咁滑板又係咪有得分唔同嘅踩法㗎？ 滑板即係如果即係因為滑板啱啱去咗入咗奧運啦。咁如果淨係講奧運比賽類型嚟講咧，得兩種嘅，一種就係街式，就係你見我哋可能跳啲扶手啊。跳樓梯啊，就好多道具咧喺個場地度都係模仿街頭有嘅嘢嘅。咁另外一種就係叫而家叫 park， 就係一種如果簡單啲講就係以前大家見得最多好似 U 台咁樣，但係佢就轉變咗，而家好似一個泳池咁圍住，但係就會見到好多騰空嘅動作啊、轉身嘅動作，就一係就玩嗰種，一係就玩我哋玩扶手啊、樓梯嗰種咁樣嚟分開嘅其實。係啊，如果只係喺奧運嚟講，咁但係如果係話喺街度普遍見得最多，一定係玩滑板啦，即係我哋玩跳嚟跳去嗰啲啦，或者玩 longboard 咯，而家就長板啊，咁就代步多啲為主，就周圍走啊咁樣為主咯。 咁塊板又有幾多種 咧？塊板滑板，如果我即係而家叫我即刻諗啦，我諗得三種嘅，一種咧而家最流行就係魚仔板啦，即係以前嗰啲 penny board 好細細塊膠嘅，跟住就係而家話嘅長板啦，即係好大塊嗰啲啦。另外一種就係我哋呢啲滑板咯。 咁有咩分別啊？即係滑起上嚟嘅時候。 如果魚仔板都可以做到動作，但係魚仔板細塊啲，即係佢嘅 selling point 就係可能係容易啲攜帶啊。咁但係佢個碌咧就通常用啲大嗰啲淋啲嘅。咁因為香港啲地下咧都唔平咧， 咁佢就會冇咁震，同佢踩得快啲嘅。咁 long board 就都可以做一啲花式嘅，但係以前嘅 long board 係用嚟鬥快嘅嘛，即係可能山頂衝落嚟咁樣，咁佢都有偏向啲大啲嘅碌，咁就行得快啲，會順啲嘅。咁我哋呢啲就滑板咧就用硬碌嘅，因為我哋要喺啲石坡度線嚟線去啊咁樣。咁行起路上嚟都會震啲嘅，但係就方便啲玩花式咯。因為我哋踩嗰啲滑板就有頭有尾，即係個板頭板尾會翹起，就容易做啲跳躍動作咁樣咯。係啊。 咁有冇話價錢方面分幾遠嘅？因為即係譬如可能你踩單車咁樣，咁有啲單車可以去到好貴嘅，咁但係佢真係可以幫你即係踩快啲啊、輕啲咁樣噶嘛。咁滑板又即係會唔會有呢個差距喺度咧？ 係，如果以淨係我自己玩嘅滑板為例咧，其實唔會差別好，分別好大嘅，即係冇得鬥 gear 嘅，踩板好衰嘅啫，即係想扮下嘢都唔得。即係佢最貴，佢最平可能1200入門就已經有一塊滑板啦，幾好嘅。 我都要1000多元 㗎。係啊，1000多元已經好少啦喎，但係1000多元你踩單車或者拎都唔夠喎，可能。咁可能最貴你要靚啲嘅啤領啊，佢下面嗰啲支架，咁可能都係踩到2000元咁啊，已經係一塊國際級，即係連外國啲勁人都係用緊嘅滑板咁樣。 即係你用嗰塊同人哋國際級嗰塊都係差唔多。 咁但係滑板就消耗品多咯，即係你鞋可能你踩得密嘅，可能一兩個月就換一次啊，咁樣啲板都會消耗啊，咁又會可能會使錢會比較多。當你學識跳啊，踩得多嘅時候，嗰啲嘢就會快爛啲咧。 哦，咁就消耗品會多。幾耐會換一塊？好似你哋呢啲咁樣成日都踩。 其實就真係睇你點樣用嘅，即係有時候我哋會去影一啲滑板 video， 可能去跳個樓梯，咁會驚唔成功噶嘛。咁塊板撞得多，可能一個鐘就要換一塊咯。 唔係嘛？ 係因為你塊板係咁撞。 咁你一個鐘1000多元喎，而家。 唔係，咁淨係換塊木就400多元啫，400-500元、500-600元啦咁啊。 即可能係因為即係出去玩一次就燒咗塊板。 係啊，即係睇你要做啲乜嘢啦。咁嗱，你話普通一個人 long 毛踩，其實一塊滑板都踩到1-2個月咁樣嘅。 哇，其實都要換得好快喎。 係啊，即係睇你嘅要求咯。咁我自己就一個月最少換兩塊板嘅。即係如果我嗰個頻密程度嚟講， 咦？咁係冇得好似話我用開呢塊板，咁我同佢即係人板合一啦。咁我去到比賽嘅時候就要用翻佢，咁咪冇咯。 咁所以你要同一塊板有幾塊咁咪得咯？即係因為佢同一個款式，咁佢嗰啲弧度啊， 係 啦，嗰啲形狀係會一樣嘅。咁但係通常我哋就碌啊嗰啲。或者下面我哋嗰個叫 chop 個支架個位置，我哋好少換嘅，通常都用半年以上，因為嗰個塊板嘅軟硬度我哋適應咗，咁我哋就會通常覺得嗰個位置重要啲咯。反而個板型咧就未有時未去到係最重要，因為你都會容易啲適應啲嘅，但係反而個鬆軟度咧就會麻煩啲咯。 咁所以冇話保養噶咯，其實係即係由得佢燒噶咯。 全部都係會爛嘅嘢嚟嘅，所以係啊。即係我哋如果真係要保養，都係可能保養個啤領咯。即係個啤領可能有時候我哋要用啲貴啲嘅啤領，1000元一套，咁嗰啲你就可能自己去洗一下，咁可以再重用，咁就 keep 得耐啲，會踩得順啲咁樣。咁但係當然連你預算有嘅時候，就所有嘢都換噶嘛。 咁有一塊板之後，咁就係個外形啦，即係可能你嘅衣著啊等等啦，有啲咩係要配合踩板嘅咧？ 踩板最緊要係一對平底鞋先啦，即係咧就唔建議大家著嗰啲跑步鞋嘅，因為佢凹凹凸凸咧，你有時一落地咧唔平衡嘅時候就唔即係個鞋底唔平均咧，好容易咬柴。所以平底鞋咧就會比較好啲，同埋佢嘅接觸面同塊滑板多啲咧，咁個腳感都會容易。係啦，咁衫褲就冇所謂啦，即係你自己著到舒服就可以啦，我覺得。 係，我今日照住你個 profile pic 嚟著嘅，冇都帶埋。 T 恤啊嗰啲，你自己舒服就得啦。 She never tell, secretly she 即係譬如我哋呢啲初學者要有一啲嘅裝備係防安全嘅。譬如笠住个头，因为我见有啲人真系好安全，真系戴晒头盔啊。 系，咁要威梗系戴头盔好啲啦，当然。但系即系新手，我都建议系戴头盔啊、护膝、护腕啊嗰啲会比较好啲嘅。咁因为你对自己有多啲安全感啦，你又会放胆啲事啦，同埋真当然的而且确你整亲嘅时候系会保护到你嘅。咁但系我会建议系，当你踩咗一个阶段嘅时候，你开始对自己有信心，就可以唔用呢啲， 就可以型少少啦。 系啦，冇错啦，因为踩板最紧要型。 但是我都有少少擔心呢個安全嘅，即係望落去咧，其實係有即係我覺得幾難控制嘅。你有冇試過即係一開頭學滑嘅時候發生一啲好嚴重嘅意外咧？ 唔係，我梗係有成日都整親啦，之前即係我踩，我啱啱第一次踩到我海咁樣樣嘅，即係我都有啲未了解得好深就話。 咁係整親邊度多咧？邊個部位多？ 打親就多，一定係背脊啊嗰啲出損手腳最多啊。咁但係即係如果講嚴重嘅，即係好好彩我都冇試過。我都係試過幾次嚴重嘅啫，咁最嚴重就係細個即係唔識死啊，去練嗰啲跳樓梯嗰陣時候就冚親個頭，跟住即係少少真係腦震盪咁樣，就反白眼、扭白泡咁樣，就即刻入去醫院。總之我嗰個畫面就係第一眼我就起跳，擘大眼就係上緊白車咁樣咯，係啦， 咁真係睇戲咁啊！ 真係啊，真係嗰陣時又發現我原來真係踩下板真係驚，咁但係呢啲都係意外嚟嘅。即係我唔係想講呢個嘢嚇大家話，哎唔敢試真係好危險，就唔係成日有呢啲事發生嘅，呢個都係意外嚟。 但係因為嗰次你冇戴頭盔， 係的而且確冇戴頭盔啦， 係啦，所以你就撞到阿媽婆啦， 係啦，咁就係所以。 咁你嗰次之後有冇戴翻頭盔啊？ 梗係冇啦。喂，嗱，我覺得滑板咧有一個好處啊，就係、是。你點樣受傷點樣犯錯呢你係好明確地知道嘅。咁、你就記住呢個犯錯呢你唔好因為你整親會痛㗎嘛咁你就會唔好再犯呢個錯其實就減少同類型嘅意外或者受傷出現。 啊、但係你諗就得㗎啦咩呢個係視乎你個身體協唔協調到。 係咁你就去練習啦即係譬如你跳得多喔、我成日都向後啲嘅咁即係可能你個重心擺得太後咁你咪記住自己唔好擺咁後。咁、你慢慢改善去返重心喺返前啲咪唔會向後啲囉。咁、你有得改善你知道點樣整親。你知道個原因，咁你咪可以慢慢改善，咪做翻好咯。咁但係可能你譬如打籃球、踢波，其實有陣時候你點樣整親你都唔知噶嘛，因為你同人有身體碰撞，我點解翻屋企只腳咁痛呢你唔知道，咁你好難去防範呢樣嘢。咁但係滑板會知道咯。 咁有冇邊啲人玩滑板會即係比較容易上手啲嘅咧？ 又冇嘅，我覺得係。大膽都緊要嘅，即係你要放膽去試先啦。首先 就儘管跌啦， 係啦，咁你就會容易好多嘅。其實 因為你知道邊一啲動作係唔啱，咁跟住你就好快就知道點樣做先做到個動作。 係同埋你大膽啲，你冇咁驚雨啊嘛。即係有好多人覺得哦，踩板成日跌，我跌親好雨俾人笑，咁其實已經係一個心理障礙，你都冇咁放膽去踩啦。咁所以。放膽啲去嘗試係對即係學滑板係好大嘅幫助嚟。即係 高矮肥瘦咧，會唔會細粒啲或者瘦削啲會即係輕盈啲咧？ 我又唔覺得關身體事喎。係啊，真係外國有好多肥仔踩板好鬼勁喎。係啊，所以唔關身形事喎。 但我見有啲動作，譬如你一跳嘅時候咧，佢即係跳到同塊板即係差好遠嘅喎，有個差距嘅喎。 因為嗱，如果做唔到咧，係你個身體未協調到啫。係啦，咁你練習多啲，等個身體 係 啦，手腳協調翻咧，就其實 OK 嘅。 哦 ，OK， 即係任何身形嘅人都適合玩滑板。 冇錯冇錯，因為可能肥，大家可能會覺得哦肥啊，即係或者我以前教啲人係學校，即係去學校教啲學生會覺得，我肥唔得㗎。其實你嗰個係因為佢。對自己覺得肥，咁佢少做運動，佢就覺得自己都唔得啦。其實佢都未去試，已經想放棄呢樣嘢。所以我就覺得唔關身形，就係你肯唔肯去嘗試呢件事。 即係最緊要係個靈活性，即係肥都可以。 係啊係啊，同埋你試咯。即係我覺得係身體手腳協調多啲嘅，因為你好多動作都係手腳望、手腳同埋眼去望去協調嚟做好做噶嘛。係。咁你少做運動，有陣時啲肌肉唔用到你唔習慣嘅，但係當你試咗咦？都有個自信心，我做到喎。慢慢再練習多啲，用翻多啲嗰啲肌肉，其實係 OK 嘅，我覺得。 其實滑板係鍛鍊到啲咩肌肉呢 滑板啊 ，core 好緊要啦，即係因為你有好多平衡嘅時候，都要用到腹部嘅力量，同埋腳啦，因為你用腳跳嘅。係。咁，但係我覺得即係你手臂都會嘅，因為你有好多張，你跳緊嘅時候你會打開隻手噶嘛。咁呢啲位置都會其實幫助，其實係全身嘅，我覺得。 哦，咁如果平時做其他運動，譬如我訓練一下自己啲 core 啊，或者做下 squat 啊咁樣，係咪對於踩板都有啲用 咧？我自己都係呢一兩年、兩三年去學習呢樣嘢，我就覺得幾有用嘅。我覺得即係嗰啲用 body weight 嗰啲 HIIT 去幫助滑板咧，係特別有用嘅。我自己而家試緊就，我覺得幾好嘅。係啊，因為你有好多細肌肉啊，或者你肌肉你有撐開咧，你 對幫助上即係你上手滑板個感覺或者協調都的而且確有多好多嘅幫助嘅。 但用嚟 keep fit， 你又覺得得唔得咧？ 哇，踩板得啊！喂，如果大家想有嗰啲咩馬甲線啊嗰啲咧，因為我哋有個動作叫 Ollie 啊，咁你跳高你成日都會縮腳啊，或者有啲轉身嘅動作，其實練到呢啲位咧就會靚好多嘅個 shape。 但係攰唔攰咧？嗱，譬如我即係喺屋企要做嗰啲 HIIT 啊嗰啲，可能即係做30分鐘咁已經做完㗎啦。咁但係踩板你可以 last 幾耐咧？即係會唔會可以？其實你同一個動作你可以做兩個鐘都仲做得㗎。 這個動作就睇你因人而異啦。即係你多體力你咪狂踩咯。即係好似我自己為例，我一踩都踩三四個鐘起步每一次，狂踩三四個鐘咁樣咯。但我都係覺得踩板係開心為先嘅。踩板即係我覺得開心係最緊要，即係你唔開心，你都唔會有心機想做呢樣嘢。 但喺香港邊度有得踩咧？即係邊度有地方有得踩咧？ 香港而家就有很多很好嘅滑板場。咁通常咧，而家最熱門咧有幾個就係將軍澳啦，喺單車館隔離啦，跟住粉嶺啦、安樂門街啦，跟住同埋而家最新咧就係喺美孚嘅，因為美孚以前係香港第一個滑板場嚟，即係以我覺得係第一個最正統嘅滑板場啦。咁但係。因為早幾年重建了，而家變成一個奧運級的滑板場，所以亦都多了很多人去美孚嗰度踩滑板啦。而家 咁係咪係人都入得㗎？ 係人都入得， 即係我都入得嘅。 係人都入得嘅。 咁我入去睇人哋踩板都得嘅。 都可以嘅，但係其實佢有條規例係冇滑板係唔入得去滑板場嘅。 哦，係咩？ 係啊，因為都之前有一啲少少嘅意外發生過啦，咁樣。咁但係你要入去，佢都會提醒你嘅，咁你就自己小心啲啦。因為啲滑板都冇眼啊嘛，即係有時候可能有啲人做動作飛快板埋嚟，你只要留意住，唔係你就俾塊板撞到咧，好痛嘅。 所以睇都有危險性喺度嘅。咦，咁我想問多唔多女仔學踩板咧？ 其實我覺得呢一年滑板有興起翻嘅趨勢嘅，咁亦都多咗好多女仔踩板嘅，同埋 有冇原因咧？ 我覺得是因為奧運啦，當然，因為奧運都有分男女嘅，同埋多咗咧，外國多咗好多女仔踩滑板啊，喺 Instagram 度普遍，咁大家見，原來女仔都得嘅，的而且確有好多女仔而家都好勁喺外國，咁所以我都覺得多咗女仔去嘗試呢一樣運動咯，同埋而家個感覺成個形象都正面咗好多，咁亦都驅使咗好多家長帶啲小朋友或者俾佢哋啲小朋友去嘗試滑板呢樣嘢。所以奧運是有呢個正面的幫助嘅，的而且確。 嗱咁今日咧，我真係第一次接觸呢個滑板嘅啫，即係我從來都冇試過踩喺一塊滑板上面。咁你有啲咩忠告俾我咧？同埋一間對於一個咁初學嘅人嚟講，你會教我啲咩咧？有冇笑住先啦？ 唔係，我有諗緊，我即刻就諗緊要教你啲乜嘢嘅。陣間應會學行先嘅。咁如果學行學得好咧，就會學少少轉。學少轉彎的技巧啦，咁但係話有咩中篤就係放膽去嘗試就 OK 啦，係啦，咁就 OK 啦，其實。 好，咁我哋就即刻去試試佢先，唔該曬阿俊。 Stay the same. So don't even bother asking if you 陆俊彦啊，呢位滑板运动员啦，教咗踩板，咁到底成唔成功呢？大家可以上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网站啦，又或者系敏感时刻嘅 Facebook 咧，去睇下嗰条片嘅。时间嚟到晚上十一点半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中联办和港澳办很清楚是代表中央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绝对有权有责去看香港的基本法和一国两制是否顺利实施。被问到会不会在未来立法会选举取消更多民主派人士的参选资格时，他就说一切是依法办事。至于国歌法和基本法23条问题，他表示期望立法会能够自行解决，内会能够完成选主席过程，恢复二读辩论并通过国歌法。又说23条立法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不是应不应该做的问题，而是一定要做和何时做的问题。新任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说，已经有不同政党的区议员要求和他会面，期待未来和区议员多交流。对于现届区议会以泛民主派占多数，他说民生项目无分背景。被问到会怎样处理有区议员涉嫌违法被捕，以及个别区议员选择服务部分市民的情况，徐英伟说，区议会运作需要跟从区议会条例，服务市民不能够拣择，希望议员为全香港市民服务。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两个患者分别由法国和美国返港，其中在3月24号从美国回港的患者，3月26号家居隔离期间已经出现病征，因此界定为输入个案。他在4月9号曾经到中环万邦行的牙科诊所剥牙，4月21号去到文华东方酒店剪头发，其后向私家医生求诊和进行病毒检测，最终确诊。张竹君说，牙科诊所人员当时有着防护衣，发型屋的人员亦都有戴口罩，但当局亦会为他们安排进行检测。市建局宣布会推出涉及超过1亿元的租金宽减措施，宽减期由今个月起至9月为止，至9月底为止，预料可以惠及720个租户。市建局说，四个安置大厦和重建项目内已经收购物业的租户方面，除了早前提供的3月至5月全数租金宽免之外，6月至9月的租金可获 75% 宽减，受惠租户有350个。发展项目、保育及活化项目内的市建局商铺租户，由4月至9月的租金同样可获 75% 减免，涉及90个租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778点，升3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832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69，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2，人民币7.068，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83，澳元对美元0.6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0.92美元，卖出1,732.5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清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六天气清凉，星期日有几阵雨，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张信用卡又碌爆咗，唔通要借钱买？ 中谷冇必要就唔好买，梗系唔好借。 广告话全程唔使现身，贷款仲即批即过数，等我都借先。 中谷借钱广告多圈套，梗系唔好借。 卡数无得再拖，唯有借钱嚟还啦。 中谷债冚债点还得晒，梗系唔好借。我哋中谷兄弟讲咁多都系想提你，冇必要又还唔起，梗系唔好借。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张志杰，是应届 DSE 考生。虽然我们遇上香港史上一个这么特别的情况，但是我们身边的人都会支持我们，为我们打气。所以2020年 DSE 的考生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知识会社Ask Host， 今个礼拜阿摄咧就介绍一个台湾近排非常之 hit 嘅电视剧，叫做《妖怪人间》，就是黑超特警组沟寮寨 加 寮寨啦。嗱，第一条啦，雾坑寮系台湾金门传说嘅妖寮，而佢个传说系啲咩咧？ 我觉得呢啲古灵精怪嘢我答到，记得剪到我点都系答啱喎，出 trader 嘅时候。 想知我哋点样 ask， 咁就要听实逢星期六 朝早六点到九点， 阿 Lu 阿摄 知识会社。 朋友系要见噶，你今个礼拜见咗未啊？ 朋友圈。 今晚朋友圈咧 ，Kitty 请你嘅朋友有 Jenny 吴若希 ，Hello Jenny，Hello 各位， 我好似好耐冇见你啦， 我记得上次就系我记得啦，就系宣传你嗰首我记得啦， 系咁啊，了解一下呢排 Jenny 近况先啦，即系呢个疫情有几影响咧？ 疫情啊，我谂对于我嘅影响就真系少咗啲 out job 咯。咁但係 同我一樣， 係啊。咁啊，但係生活上面其實我覺得還好嘅，即係可能唯一唔同嘅就係真係你每一日都係要戴住口罩啦。咁啊，小朋友就冇得翻學啦。咁但係呢啲嘢 so far 對於我嚟講都係可以接受嘅嘢嚟嘅，因為我自己即係我會覺得嗱嗱聲，我哋自己做好啲防疫咧，等呢件事快啲過咗去咧，咁我哋就可以快啲出街啦。 但係小朋友唔使翻學，對於你嚟講都係可以接受。我身邊好多個媽都接受唔到呢個事實喎。 因為我都好多朋友都同我都講，哇唔得，好似每日朝頭早起身，好似要思考工咁樣咧，每一次都要即係好似朝頭早要癲咗一次咁樣。但係我又還好，因為可能我自己小朋友算係乖嗰啲咧，咁你好多嘢你唔需要好担心佢，佢自己可以一个人玩又得，又有啲工人姐姐陪佢玩又得， 有生性啊， 系啊，好生性，即系 touch wood 真系， 系啊， 即系呢样嘢系我好彩，即系我有一个比较定嘅小朋友啦，咁同埋佢学校都好好啦，有一啲网上嘅一啲课程啦、功课啦，俾佢可以喺屋企去做，咁所以。佢喺屋企又唔係話非常之悶咁。 佢而家係 play group 定係？ 佢依家係 N 班咯，係啦係啦，嚟緊就係、是、如果今年九月就係上 K 1咯。 都已經有功課做啦。 佢嗰啲功課其實唔係真係好功課，即 係 俾啲顏色筆俾你自己喺度亂咁畫一下，玩一下連線啊，數一下數字咁樣樣。 咁佢識得文味嘅啫，媽媽點解唔使翻學嘅？有掛住啲老師有冇咁樣㗎？ 佢又冇喎，佢淨係佢依家未識得問疑問句啊。佢都有問疑問句，但係唔係啲咁深嘅問題咯，即係佢依家比較多嘅就係陳述句咯，即係我好耐，我好耐冇翻學啦，我好耐冇學芭蕾舞啦咁樣咯，佢會或者係我開心，我中意呢個，我唔中意呢個，跟住如果佢一啲問題咧，就會係問點解咯，即係啱啱開始學問點解，點解？即系妈咪要翻工啦，点解你要翻工啊？咁样即系点解你要做嘢啊？点解要食嘢嘅？咁样点解你头发咁长嘅？点解你要化妆嘅？即系佢会问呢啲问题咯。咁你每一样啲小问题你就 要 答啦。咁啦， 你系 OK 嘅，因为我妈同我讲咧，我细个即系。 我諗每個小朋友都有經歷呢啲，即係兩三歲嘅時候，全部問點解噶嘛。咁我係問到我媽話：你可唔可以停一陣？你把口可唔可以停一陣？即係我沖涼，即係幫我沖涼嘅時候，同我講翻：哇，點解你個眼鏡啲水擠曬上去跟住佢話你好煩啊咁 我又還好，我可以答佢啊，答到有陣時候我自己都唔識答嘅時候，我就會冇得解噶，因為要咯。係啊，你第時大個就會明噶啦，即係我會咁樣同佢講咯。 都好鍛鍊你嘅耐性嘅。 都係啊，但係我嘅耐性真係淨係喺我個女身上先有。我發現即係就算好咗，但係都冇乜。 咁啊嗱，你女女又即係好似冇乜影響咁啦，淨係喺屋企都自得其樂啦。咁你自己有冇話真係都多咗時間喺屋企？因為我見好多朋友可能就話雖然唔係話太大影響，但係唔多唔少，可能即係工作時間都會即係縮短咗啊。喺屋企嘅時間都會多咗。咁有啲就話啊冇啊，同屋企人喺屋企打下牌啊，跟住話可能煮下嘢食啊，甚至可能即係發掘到平時冇嘅專長。咁啊 ，Jenny 你有冇咧？ 都係煮嘢食為主咯， 都有煮下嘢食。 其實我都好想打牌嘅，但係屋企即係打牌嘅人腳真係唔係好多，因為即係屋企。有一個 BB 啦，我啦，跟住我老公啦，咁我老公要翻工，跟住我細佬啦，跟住兩個工人咁樣，咁但係嗰兩個工人唔識打牌噶嘛，咁所以變咗做，如果真係得閒嘅，得我啦，我細佬啦，同埋我老公呢三個識打牌嘅人啦。都唔夠腳，咁所以就賺啲啦。 冇辦法啦，咁大家都要忍下啦，即係呢排都唔會約朋友啦。咁不過咧，喺即係呢個咁非常嘅時期咧 ，Jenny 都有啲開心事嘅。咁因為今次就即係帶咗首新歌上嚟啦。而呢首新歌咧，我都有睇你 IG， 即係你都好感動，亦都好激動嘅。因為即係隔咗好多年啦，即係之前即係唔係話冇拍過，但係嗰啲咧好多都係電視劇歌。 係啦。 咁可能大家即係對於電視劇歌都有一種諗法啦，就好似為咗套劇而生嘅一首歌咁樣啦，亦都未必係即係好貼近到自己嘅一啲故事啊咁啦。咁但係今次咧，真係一首歌啦，即係一首係脱離咗電視劇嘅歌啦。咁你第一下收到嘅時候，你嘅心情係點？同埋點解即係等咗咁耐，終於有呢個機會咧？ 其實咧今次呢首非劇歌咧，就係同舒文合作的第二首歌嚟嘅，第一次合作就是嗰陣時，當年就同許廷鏗一起出的一首《麻醉》嘅，但是最後是冇出到街啦，因為自己走咗去生小朋友啦。 許廷鏗有冇鬧你？ 佢冇鬧我嘅，咁但是我哋都覺得好可惜啦，最後呢個合作的 project 係冇一起出到，咁但是都唔緊要啦，即係大家都因為嗰次嘅合作咧，同舒老闆有一個建立咗一個幾好嘅開始。咁今次呢一首歌就係第二次同舒老闆合作嘅一首歌。我哋其實由做呢隻歌嘅一開始嘅原意就係希望做一隻流行曲，而嗰隻流行曲咧係有一個流行元素之餘咧，但係又唔係嗰種劇集上面那種咁澎湃的嘢，咁所以今次做的呢一首歌是真係 tailor made for Jenny 去做的，無論是寫個歌的 melody 開始啦，阿 Larry 去寫呢首歌 melody 的時候已經是為了我而寫啦，加上後屘填詞啦，俾咗陳耀森咁樣，陳耀森都係好確實地知道啊，呢份詞我是填俾吳若希的， 所以就是填這位蠢材啦。 咁本身佢填嘅原因就係佢覺得我把聲好適合去唱一啲悲情歌，咁所以佢一定係寫一啲悲情歌嘅。咁另外加上就係今次呢首歌入面咧，有一啲小嘅細節位咧，即係例如呢首歌，即係大家認識我係因為越難越愛啊。咁其實呢首歌入面咧好得意嘅，佢有一句歌詞咧係有越難越愛呢四個字出現。咁其實某程度都係 relate 翻同吳若希有關嘅一樣嘢喺度啦。咁所以成份詞就係即 係 度身訂做嘅一樣嘢啦。咁當然個故事係咪我嘅故事咧？我哋同填詞人係冇事先有任何溝通嘅，呢個係佢寫出嚟嘅嘢。但係我覺得好好嘅就係呢個故事，其實係講緊一啲喺樽頸 在感情的樽頸位的一個蠢材，是怎樣去走這條路的，是怎樣去堅持下去的。那我自己就會覺得，其實我自己唱歌都是的，我唱了這麼多年歌，我經常都覺得我唱歌不是說要，我不是說要讓你覺得我唱歌很厲害，我也都不是一個樂理人，即是我不會懂得這個 string 落在哪裡，這個吉他落在哪裡，這個 bass 落這裡，哇好正，我不是這樣的人。我很簡單的原意由頭到尾就是，我希望唱一些歌是可以表達到我自己當刻的心情，或者我唱完出來 那首歌是可以令到你舒服，或者是代表你自己的某一個故事。所以呢，其實我覺得很開心，因為這一首歌其實是套落任何人都適用、因為感情的樽頸位，樽頸位我都不要說感情，樽頸位是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會發生的。所以其實無論是事業上面、感情上面、對人也好、對事也好，都會有一個樽頸位。所以今次的這首歌呢，主要是說感情的樽頸位的時候，我相信都會有不少人都會有共鳴。因為其實一段長時間的關係呢，你不會是永遠都是在一個熱情當中的嘛。當個熱情過了之後，你就會發現，咦，當大家對對方的熱情已經不在那裡的時候，你是怎樣走下去呢？這樣 哇，小我你看著我立刻，我以為你在問我你是怎樣走下去的。那我小時候就應該是會放棄的。因為我聽這首歌的時候，它好像很慘一樣，但其實我覺得裡面的 message 又未至於即好像吳若希你這樣說，那尊敬位人人都會有的，即是必經的嘛，這件事即不是說因為你不幸運的嘛，但是即看看你怎樣去選擇嘛。但是即在這首歌裡面，可能個女仔就選擇不理啦，即繼續衝啊，堅持下去啦，這樣。但是我又覺得這個可能都是一個挺合理的做法的即因為如果你下下遇到樽頸你都 就放棄 走啦，樣其實你到最後你都是要捱下去的，或者沒有咯，即是沒有結果咯。 這個我想講一個很真實的例子，因為其實去年發生的事，因為這首歌錄的時候就剛剛真的在我樽頸位的時候。 是哪方面的樽頸位？ 即是感情上面的樽頸位。我記得去年我有做過一個 challenge 的，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有 個 30 days 離婚 challenge。 當 時呢，我記得我剛剛跟我先生搬了過來香港，搬回來香港，我都很 appreciate 他為了我去離開他的原住的地方，樣過了來香港跟我一起住。但是那段時間我們是真的有很多很多摩擦的。那段時間我經常都在想，其實我們是不是不應該一起呢？ 因為之前是沒有試過這麼長時間對著這麼密集的，但是都有呢。 都有的，但是可能因為 離開了他很熟悉的地方， 是的，加上他所有東西都是新的，加上我們有很多，即無論是生活上面或者是做事上面，你都發現很多很細微的拗叫。那段時間真的我會覺得是處於一個樽頸位的，我那時候都在想，其實我是不是不應該結婚呢？即我覺得在我生命之中有小朋友已經很滿足了， 任務達成啦。 係啊，我覺得哇，我有小朋友已經是我人生最滿足的嘢。我發現其實你在唔喺度都好像冇所謂咁樣。咁嗰段時間自己其實都有很 confused 嘅。但是咧，之後我就決定了做一個 challenge， 就是30日的 challenge， 係每一日都要 讚佢，你老公 係啦。那段時間我很想說，那段時間的那一個月的讚美呢，是令到我對自己對感情的樽頸睇法變化很大的一段時間，就是我由一開始頭那幾日我要想他的優點，我想到頭都痛，就是你要想他優點的時候，你好像同時在想他的缺點一樣，那你就會很負面。跟住到第二個星期啦，咦，你慢慢就會發現第二個星期，唉，是但啦，好 hea 啦，你就會好 hea 是但啦，求其咩都係優點啦。到第三個星期，你就會發，即係因為你開始習慣咗，你每一日都要去發現佢一樣好嘅地方去讚佢。咁到第三個星期，你習慣咗去發現嘅時候，你就會覺得，是喎，其實佢呢樣嘢都幾好啊，因為你已經習慣咗去睇佢好嘅嘢啦嘛。 到第四個星期的時候，我開始很 appreciate， 其實原來我有很多東西是我中間忽略了我他對我的好的東西。那經過那即三十日左右啦，咁我會發現，咦，其實自己有陣時可能俾咗太多框框框住咗自己。你其實可能習慣咗呢個人對你好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呢個係好似好應份嘅咁樣。或者你太耐冇一啲新嘅衝擊嘅時候，你就會發現，你就以為嗰個愛情係咪已經唔存在？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一啲好生活上面一啲好小嘅事。你只要將它放大，只要將它懂得感恩的時候，其實那個樽頸位自自然就會離開的了。所以這位蠢材那個蠢呢，不是真的蠢，是個重點是個財上面，即是蠢材的財其實都是一個才華的財。那蠢的時候其實你可能不需要，你看它一些不好的地方的時候，你就蠢一點，你當看不到咯。看到它好的地方的時候， 你才做一個有才華的人，你將它去發大，去讚它。這件事我覺得是，即是這首歌，即是說這位蠢材厲害的位置，即是蠢材其實未必是渣咯。 哇，這個即是真人實證的分享呢，我覺得是都幾 touching 嘅，因為咧呢啲都係即係老生常談啦。你唔好成日睇人哋對你點衰，咁其實佢平時都好好嘅。咁但係講就容易啦，但係到你真係做咧，你好難會的起心肝做啊嘛。即係好簡單，即係譬如佢鬧你一句，或者佢發你一句脾氣，咁你就覺得佢唔愛我噶啦，你就發到好大啦。但係人哋可能買個包俾你食，或者買樣嘢氹你，係啦，咁你又唔會覺得哎呀佢真係好愛我啊咁樣噶嘛。所以其實呢啲即係叫做小遊戲一啲 challenge 啦，我覺得原來喺裡面都即係叫做學到啲嘢，或者即係知道一啲嘢，唔係即係純粹玩咯。我覺得都幾 sweet 嘅，咁即係同埋可能之後如果即係 touch wood 再有啲咩樽頸位嘅時候， 都會諗翻呢件事。 都會諗翻呢件事，或者真係嘗試去即係讚美一下對方咯。咁我又睇到你呢首歌嘅 MV 咧，我想問係咪一鏡落㗎？ 係啊， 咁係咪五分鐘就拍完啦？ 因為呢其實因為一 shot lock 的 MV 呢，我們事前的功夫要做很久， 試很多位啦， 要試位啦，要在那個場地要有很多一些預備的東西，即例如打燈啦，你每一個走位定了那些位置，你就要在那個位置有燈光的輔助啦。也都有一些，即例如我今次拍 MV 的場地是在台灣的中山堂，是一個古蹟來的。咁我哋拍嘅時候，其實有好多嘅玻璃喺度啊，即係縫窗，即係嗰個窗咧， 全部人都好大壓力喎，咁啊， 好大壓力嘅。咁但係嗰啲窗咧，最後因為我哋曾經拍過一次係真係解決唔到嘅時候咧，我哋今次就決定咗將啲窗係全部封曬嘅，即係用綠色嘅紙黐曬，跟住後即係拍完之後做 cover key 咁樣。咁但係咧淨係我哋做封窗嗰個過程做咗六粒鐘， 就係黐膠紙啦， 剪啦，同埋黐膠紙啦，同埋因為始終係古蹟啊，我哋封窗嘅時候要好小心咯，即係我哋唔可以破壞佢哋任何嘅一絲嘅嘢，因為呢樣嘢即係一個古蹟咧破壞咗你翻唔到轉頭啦，咁所以我哋好小心，真係好 detail 咁樣去做啦。咁我哋係由12点開始黐膠紙，開始 ready。到夜晚是講緊唔係應該由晏晝2点0開始黐膠紙，到夜晚8点我哋先正式拍。 咁係咪拍咗一次咧？定係都 拍咗好多次？ 都拍咗好多次，即係揀最好嗰一次。 係啦，拍咗。其實我哋可能試都試咗一粒鐘。 哦。 咁有時中間可能有啲一 shot 去到中間唔得嘅話，我哋就即刻啦。 係啊。 因為無謂 博。好似玩遊戲咁，中途衰咗一樣。 係啦，冇錯。噔噔噔噔噔噔 ，L L L， 跟住又頭。所以其實我睇嘅時候，我都戥你哋好緊張。其實我見到你個樣子，我唔知道你係緊張啊，定係你好投入首歌喺度。即係幾啲位，即係我見到你哋，譬如出出入入嗰啲咧，譬如 dancer 喺後面跳緊啦，咁跟住你後尾個 shot 出嚟係企喺佢哋兩個嘅中間，即係嗰啲歪咗少少咧，可能遮咗一邊咧，咁、又好 都還好嘅嗰啲。係啊，呢、這個位置其實都有執著，不過我哋好彩，即係我哋因為。 其實彩排的過程都已經即係 hear 咗好多次，咁大家都真係好熟悉啦。咁反而就真係即係我哋好睇每一次嘅默契同埋個情緒咯。我好感謝呢、這個即係兩位舞者，因為佢哋即係兩位就係喺台灣真係讀緊呢、這個舞蹈學院啦。咁真係係專業嘅一個舞蹈家啦。咁好得意啊！佢哋好細個嘅啫，佢哋仲讀緊書，十幾歲嘅啫。但係佢哋完全有曬嗰種情緒啊！佢有個情緒嗰種張力喺度，即係好多人可能睇跳舞，你會覺得係有距離感嘅。現代舞係一種有距離感嘅嘢嚟嘅，你唔會一下就覺得可以好投入嘅。我覺得，即係你要諗知道佢哋背景。但係好得意啊！佢哋兩個一出嚟咧，你就會見到係一對好青春嘅小 couple 咯，你就會覺得佢哋係已經有愛喺度啦。咁所以 咁佢哋係咪真係 couple 啊？ 佢哋唔係，佢哋係師姐弟咁樣。咁但係你會覺得成件事佢哋表現得好有張力咯，同埋佢哋有將情緒擺落首歌入邊啊。 係啊，咁我覺得呢個 MV 都特別嘅，即係我自己睇嘅時候又即係鄧麗迪緊張，咦我睇到頭一分鐘我就諗會唔會成首都係咁樣呢，咁如果係嘅話其實都即係一個挑戰嚟㗎嘛，咁我就覺得都幾有心思嘅。你自己滿唔滿意呢？ 好滿意， 所有嘢都好滿意， 所有嘢都滿意。今次嘅 MV 我會俾85分㗎啦，85 分 係啦，即係首歌加埋 MV 我會俾85分㗎。咁啊，我相信未來我哋可以再做更加多嘅唔同嘅嘢啦。咁啊，雖然個時間唔知幾時，但係我都好期待，因為我好信任我個團隊啦。即係無論係監製又好啦，MV 嘅導演又好啦，即係我覺得佢哋都真係擺咗好多心機喺呢一首歌上面，所以我非常之感恩嘅呢件事。 咁所以我覺得都。呢啲係叫做際遇啦，即係可能有時會等係等得耐啲，咁但係到嚟嘅時候，其實即係就會覺得，等都係值得嘅，即係成個過程又好 enjoy， 即係出到嚟嘅成品又好開心。咁所以遇到張鏡嘅時候咧，我哋係唔需要怕嘅，因為始終都會過嘅。 係， 咁啊，希望呢一首《這位春才》啦，就受歡迎啦，都鄧你開心，因為即係鄧你開心，覺得即係好似等咗咁耐，終於有啲新嘅嘢再出嚟啦。咁希望陸續有嚟啦。 係，多謝你哋。 咁啊，呢排繼續保重身體。 好， 咁啊，今晚多謝曬吳若希。 Thank you。 准好，永远都想。 凭什么彼此相爱，愿望平内全是爱，但我感恩中感慨，或许不必刻意遗留名分被记载，要残念别记起来。 听见有吴若希的这位蠢材，时间将近来到晚上的十二点钟了，室外气温现在19度，相对湿度95%，今晚敏感时刻的时间差不多了，听晚再见，转头会有师兄祠堂。